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4集杀人一。金家的人总算是在几日后来到了定京城。身为从苏州那头来的蓬门小户，金家人把小人得势的嘴脸学了个十成十。金家夫妇知道了金楚楚和沈园的事，先是痛哭了一顿，叹自己女儿命苦，随即又吵着闹着要去报官，一定要让沈园付出代价，即便是定亲都不答应。表面上看着如此，明眼人心中都知道，金家夫妇不过是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愣是要做出是沈园巴巴娶金楚楚的阵仗。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沈老夫人在府中蛮不讲理了这么多年，娘家人的横行霸道与她如出一辙，几番较量下来竟是处于下风，答应八抬大轿迎娶金楚楚过门，还得赔上一大笔聘礼。沈老夫人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每日面对金家夫妇贪便宜的嘴脸，更是气得嘴歪眼斜，差点就中风了，一怒之下干脆躲进荣景堂，什么人都不见。金家人得了鸡毛当令箭，不过几日，全定京城百姓们都晓得沈园要去苏州来的金楚楚。百姓们不知道沈家家宴中的秘密，外头的传言也只是沈园爱慕金楚楚温柔美丽，是真心相待。金家人极力将金楚楚塑造成一名让人心动的美丽女子，不知别人怎么看，不过想来沈园是极其憋闷的。尚书府中，孙才南看着手中的帖子，三两下揉成一团扔到纸篓中。 沈园这个混蛋， 孙才南狠狠地说道。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瞧得上的女人，定京城的女人们看得多了，来自苏州的金楚楚便显得格外不同。被他瞧上的女人从来都没有失手的时候，加上这一回他玩心大起，在金楚楚身上花费的功夫格外多，没想到最后却被沈园占了便宜。小厮小心翼翼道， 金姑娘和沈二公子也是误会，不得已为之。 旁人百姓们的那些流言说什么不管，世家大族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沈府家宴发生的一切，孙才南也早就从旁人口中听说了。他沉下脸， 金楚楚那个贱人收了小爷的东西，是在耍小爷玩呢。 孙才南心中不悦得很，金楚楚那样的女人他见得多了，只要给予银子和利益便能轻易笼络，沈府家宴之事怕也和金楚楚脱不了干系。那个女人一边收着他的东西，一边却在筹谋嫁给沈家人。对于孙才南来说，被女人玩弄才是最耻辱的事情。 不过眼下少爷打算怎么办？ 小厮问道。 金姑娘给的帖子是接还是不接？ 孙才南低头看向手中的帖子，帖子上头犹带芬芳，仿佛女儿香，就如金楚楚温顺无害的外表，总是藏着一颗不安分的心。即便是已经快要嫁与他人，却还要过来撩拨他最后一把。 当然接了。 孙才南笑了一声。 本少爷给了他那么多银子还没睡过呢，被沈园捷足先登已经很是不满了，不睡一次那怎么行？ 他瞪了小厮一眼， 去回个帖子。 沈园这些日子总是不在府中，任凭金家人如何作怪，他却鲜少露面。可是苦了陈若秋，一边要应付沈老夫人的怒火，一边要满足金家人那贪得无厌的胃口，宫中的银子越来越少，只出不进，眼见着都犯了愁。 夫人这几日怎么都是忧心忡忡的？ 沈万下朝回来，见状便问道。陈若秋勉强笑了笑，不想与沈万说这些银子的事儿，就道： 金家人整日在府上作乱，难免惹人烦心。 沈万也叹了口气： 哎，娘这次可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元儿也是被拖了后腿。 沈元和金楚楚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沈府里的人都是心知肚明。对于当时发生的一切，三房选择了坐山观虎斗，至少比起沈元来，大房更让人忌惮。可惜最后大房安然无恙，倒霉的却是二房，连带着他们自己也犯愁。 这些日子你也辛苦了。 陈若秋温柔道。 沈家出事，你也要被人指点。 府里乱成这样，自然是世家大族看的笑话。沈信是个粗人，不怕人指点，可是沈万却注重声名，想来这些日子也不轻松。沈万握住陈若秋的手，摇了摇头。 这倒没什么，只是元儿娶了金楚楚，日后想在官场上互相帮助，却有些麻烦。唉，本来元儿是最有指望的。 闻言，陈若秋心中有些着慌。沈万没有自己的儿子，所以沈府下一代中只有沈元能够挑起重任。官场上最重要的就是裙带关系，如果沈元日后娶了官家小姐，那么朝中沈万的路也要好走许多。如今娶了金楚楚，无异于砍掉了未来可能生出的羽翼。陈若秋低下头说道： 谁知道呢，眼下连吴姐儿都变得这般厉害，大哥大嫂一家真叫人为难。 也不用担心。 见陈若秋担忧，沈万拍了拍他的肩膀： 元儿不是普通人，小五算计元儿，元儿肯定是要还回来的，大哥大嫂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。 啊，夫君的意思是？ 陈若秋心中一动： 元儿最近有些奇怪。 沈万低声道： 总觉得是有事要发生。 西院中，沈妙放下手中的书，蹙眉道：沈元究竟想干什么？莫晴低声道： 小姐让属下守着宝相楼已经许久，眼下…… 继续。沈妙打断他的话，莫晴的脸色顿时垮了下来，想了想，他又说道： 不过广文堂的那位裴先生出现，小姐有什么别的吩咐？ 一直以来，莫晴都不知道沈妙为何要让他去宝香楼看流萤。那一日离开的时候，无意间遇到裴郎，不知为何，莫晴竟然有一种感觉，沈妙让他去宝香楼看流萤，或许一早就知道了裴郎会出现。沈妙让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自己的用意，可是这一次听闻裴郎出现，沈妙却什么都没说。没有，你做好自己的事就好。 没想到裴先生瞧着正人君子，竟然也会去宝香楼那种地方。 谷雨眨了眨眼， 看着真不像是那样的人啊。 顿了顿，又补充了一句： 莫侍卫也不像。 莫晴脸上臊得慌。莫晴，你这些日子除了去宝香楼，偶尔也注意一下东院沈园的动静。不知为何，沈园总是让他有些不安心。莫晴应下称是，但莫晴走后，惊蛰问道： 姑娘，二少爷还会打什么坏主意吗？ 很奇怪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